据报道，南朝鲜特检3月6号发表了一份有关朴槿惠逆贼特大型银苏舞弊丑闻事件的调查报告。特检的调查报告指出，朴槿惠催纯时政治丑闻事件的身躯是朴槿惠。特检还指出，由于朴槿惠、黄教安等逆贼集团的阻挠活动，调查进行的不够充分。另外，前一报道，美国国务院3月3号发表一份2016人权报告，指出朴槿惠催纯时的丑闻事件是与南朝鲜恶劣的人权状况牵连在一起的。